前，好像万峰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们的纺织厂呀纺织厂，明媚的春光多美丽，明媚的春光多美丽。春天在哪里？我可以高兴地带你去，走进了厂门春意浓，走进了车间歌声起，笑脸一张张，汗珠一颗颗，鲜花一朵朵，花开春满地。我们的纺织厂呀纺织厂，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唱呀放纸唱，春天就在姑娘的心坎里。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马子玉带出的驼铃，张燕演唱的阿里山新歌。 山。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미유맘시남민다하라클리아나피라이니일하루다바샤라디왁다오카맨무시가리무시가리월가리야호피리하라우두야클라스피라리바다피타소콜메다에치칼에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丁吉亚杜萨亚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老维蒂我本来金我把爱加鲁萨丁吉亚杜萨亚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老维蒂我本来金我把爱加鲁萨布萨亚鲁萨舒服那舒服爱在不由不顺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啊，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问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来的我的发誓有爱了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ssa？我来爱老维蒂，我不来吉，我把爱加鲁萨。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老维蒂，我不来吉，我把爱加鲁萨。阿拉呀扎贝伊哈姆沙达，菲尼尔艾尔基勒，艾沙达拉斯，阿拉布尤克布勒，那比亚阿迪纳伊拉，阿哈尔杜内拉乌哈里纳贝德里。ما في شي هاد باين في لايف فيسبوك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س ب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فيسبوك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فيسبوك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 جالوسا بس يا دوسا وبعي جالوسا حلو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جالوسة بسبوسة

活泼，有一片雪寒也不算什么，贫穷顽强都是好小伙，风吹雨打从来不低头，再苦再累也英雄唱着那歌。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当过兵的人都会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有许多热血的男儿，你叫算什么？温情又爱，春风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父母。地方

说着相亲的话，情与情河畔，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一世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明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Thank you.